上海姑娘这首歌也是代表了张信哲的上海情节。说到东方，很多人都会想到上海，而说到上海，很多人会想到上海的女人、上海的旗袍、上海的灯红酒绿。当年张信哲在推出这首歌的时候，还特别为了专辑做宣传，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挑选了一位所谓正宗的上海姑娘，与张信哲在他的演唱会上来合唱《大牌周大哥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柯以敏。 你用沉默代替了回答，如此自然，如此婉转，我只能用眼泪来代替了感想，不再挣扎，不再抵抗。爱情一旦要是走了样，强求也全都是枉然。爱你一回，我一浑身是伤。试探我心头的伤，事到如今还必再伪装，付出的爱不要你来尝。当泪划过我的脸庞，请离开我身旁。当泪划过我的脸庞，我把心门关。失去的爱当游戏一场，回到自己追逐的地方，时间它会把泪水遗忘。只能用眼泪来代替了感想，不再挣扎，不再抵抗。爱情一旦要是走了样，强求也全都是枉然。爱你一回，我一浑身是伤。 当泪划过脸庞，这是来自于柯以敏。柯以敏从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声乐学习和训练，后来呢，她也成为马来西亚最温暖的一个女中音。 有人说，如果你要在歌坛上找出真正示范级别的女生的声音，一个是全盛时期的辛晓琪，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05年之前没有被人广为熟知的，没有那个超级女生评委身份的，仅仅是歌手身份的柯以敏。 现在只剩下心痛，不曾有过感动，不曾如此怦然心动。飘忽的你就是这样来去匆匆，不错，告诉我没有错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现在的我偷偷地说，我还没真正的错过。不要说的太多，不要说还有很多。寂寞的我，伤心的歌，是谁的错？我试着不再说，这里只有我。 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在香港歌坛，如果要论商业价值的话，郑秀文一定是当仁不让。虽然她曾经有一度时间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暂别歌坛，但是回归之后的郑秀文仍然体现了她极大的商业价值。也许香港歌坛需要一个这样的歌手，既能够表达现代小女人的爱情观，又能够有劲歌热舞的典型舞曲风格，更多的是一些郑秀文式的舒服的情歌。 刚才这首插曲呢，是1999年郑秀文唱到皆知向闻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，大牌主打歌《首首精彩人人大牌》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听到的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。 奔向所有的感受，奔向生命的节奏，奔向你我之间承诺，何苦要我 羽毛。

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，只要你一直抱着我，说你不了解我，但至少会去试着做，去喜欢每个我。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. 我真等着你反问我。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,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.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。 如果你说范晓萱一直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野心的话，我觉得她仅仅是有野心而不贪心。刚才这首歌收录在《爵士名伶》这张专辑当中，是范晓萱遇到李泉之后的作品。应该来说，爵士这种风格在乐坛算是一种上乘武功，要基础扎实到一定程度，才能够开始爵士乐这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。当然，范晓萱的声音距离我们所说的境界还有差距，可是已经足够丰富到令人惊艳了。这一切也许都要感谢遇到他的伯乐李泉。最后一首歌听李泉《走钢索的人》。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，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平衡不了心里的苦，我要给你幸福，你满不在乎，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，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同寂寞。双眼，我看。